5.66，瑞士法郎8.509，澳元5.469，加元5.823，新西兰元5.155，欧元9.106，每百嘅元兑港元7.428，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6.838。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49美元，卖出1880.24美元。天气方面，一股强风程度嘅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南海北部同广东有雨。在上午8点，热带低气压莫拉菲集结在永珍东南大约35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中南半岛并逐渐消散。同时，热带风暴天鹅集结在马尼拉的以东大约1720公里，预料向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移向菲律宾并逐渐增强。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0%。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 ，Didi 先同你讲港铁消息啦。由于荃湾线旺角站去太子站之间嘅路轨发现有裂纹，为咗审慎起见啊，列车经过一段路嘅时候咧，需要减慢车速，咁列车服务略为受阻。中环去翻荃湾站嘅整体车程咧，会增加大约3至5分钟噶。咁请乘客咧预留翻充裕嘅时间啦。咁另外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喺盈辉台。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日明爱医院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盈辉台。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即系丽桥啦，近住东京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就美孚新村啊。西九龙走廊去美孚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有坏车，龙尾就美孚新村。喺新界沙头角公路去上水方向，近住流水响有交通意外，咁而家呢一段路实施单线双程行车，咁影响到沙头角公路来回方向，近住流水响一段咧就挤塞。咁受爆水管影响，鲤鱼门道去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第二三线咧就受阻噶，咁暂时就未有封路啦。咁啊，由于二三线咧成地都系水啊，咁所以经过嗰时咧揸车朋友要小心。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去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排到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排到卫理道，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窝打老道去沙田近住对行道慢车，龙尾在亚街路街。新清水湾道去坪石，龙尾就在龙窝村。旧清水湾道落坪石，车龙在飞鹅山道。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深井一段车多，排到加龙村。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在沙田污水处理厂。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车龙排到去大水坑港铁站对出。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干诺道中友邦大厦桥面来回。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抗疫千祈不要松懈，如果自觉有较高风险感染2019冠状病毒病或者身体不适，可以去指定公营诊所免费领取样本瓶做检测，政府亦会主动为特定群组免费检验。要减少社区传播，大家顾己及人，行多步，主动做检测，同心抗疫，切勿松懈。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多啲啦。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吓，个稿唔系健康多一点咩？做咩多咗一点噶？ 就是多了一点点新主持和新配搭啦。 精拎一点之后会有我林永文同陈善阳、程洁明、方建仪同沈达源继续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在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请嚟不同的嘉宾为大家讲解各类型的医疗资讯。每日都要精拎一点，健康多一点。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0年10月29号新增两宗输入个案，连续三日没有本地确诊。 新华旅游12月起推行员工停薪留职计划。 钟汉林被控分裂国家等多项控罪，今早提堂。 法国再度实施全国封锁，马克龙称政府需要保护经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10月29号嘅早上开始，今日嘅千禧年代啦，欢迎大家喺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收听收睇呢个节目。嗱，见到疫情之下咧，旅游业大受打击嘅，而家啲影响咧就见到浮面咯，越嚟越多呢啲啊裁员啊嗰啲消息出嚟啦。嗱，之前咧国泰嗰度先至话削减紧8500个职位，咁一路寻日先听到最新消息，仲话工会都揾劳工处嗰边帮手啦。另一边商亦都听到另一个旅行社咧，新华嗰度咧有啲消息传出嚟，新华旅游咧就话原来前日咧就向咗全体嘅职员咧发咗个内部通知。就要求所有人咧都要停薪留職，第一個階段咧就12月1号至到出年嘅2月28号。咁至於出年2月之後就會再審視啦，係咪再做第二階段咧？即係咪3月至5月啊？出年都仲要停薪留職咧？咁咧員工就話咧好快做決定，今日內咧就要選擇係唔係接受呢一個嘅安排啦。咁估計受影響嘅人咧應該有300人左右嘅。咁呢個就聽到再有呢啲旅行社都見到大受影響啦。咁大家點睇？打嚟講下佢1872311 1872311，特別係有冇一啲喺呢個行業裏邊嘅從業員咧？新華有啲業界所講就不是單一例子嘅，其實其他旅行社都面對緊咁大嘅壓力，可能都需要做呢啲嘅措施嘅。有人又會將今次呢個就同之前有補就業計劃幫手噶嘛，咁而家做完1、2期之後，如果停嘅話唔做嘅話，係咪就會帶嚟呢啲影響呢？咁大家點睇呢？帶你一齊傾下1872311 1872311。不過想了解多啲有關新華旅遊嘅情況，先請位嘉賓又傾下，請嚟由香港旅遊業外遊領隊及導遊工會主席湯劍生一齊傾下。早晨，湯劍生。 系早晨，你好， 你好。系可唔可以讲下你哋对呢个消息点啊？觉得突唔突然啊？或者之前都有啲迹象闻到噶啦都。 其实咧，我哋领队咧由农历年开始咧，其实都已经一路都放紧无薪假噶啦。不过就冇话正式一张面冇出咁解嘅啫。咁佢今次突然之间前晚突然间点将通告落嚟就所有员工都要放呢、這个停薪留职。咁我哋都其实都有比较奇怪，点解无端端啲仲要出？出一封咁嘅通告咧，咁樣咯。 嗯，你哋係直情係冇薪嘅呢段期間，即係由今年2月開始到依家都。 係啊，農曆年開始我哋領隊啦嚇，我哋講緊我哋即係淨係領隊啦。咁嘅內部嗰啲咧，就係仲有翻工嘅，咁但可能就只係翻一半或者翻10日啊、5日啊咁樣。咁但係領隊咧，完全基本上全香港嘅所有嘅領隊咧，99%咧都係已經放緊無薪假噶啦。 有冇底薪㗎？你哋基本底薪？ 底薪都冇俾。 即係真係零收入㗎啦，領隊方面 完全係零，係啦冇錯。 不過今次講緊新華旅遊，應該我唔肯定裏邊啲員工涉及咩崗位添。你所掌握係點啊？會唔會除咗領隊，仲有其他崗位嘅都應該？佢講所有 人係咯。佢今次係全公司嘅，係 咯， 即係包括係大家平時見到去分行報名嘅同事啊，出團嘅領隊啊，內部負責訂機票啊，或者係訂酒店啊，安排個團啊，即係全公司人都包括曬㗎啦。 咁所以對嗰批人嚟講，可能呢段時間原本都有人工收緊㗎嘛，咁亦都之前見到補就業計劃之下，咁應該幫到啲手㗎嘛，係咪啊？曾經都 如果對嗰批嘅話咧，就之前可能你本身有10000糧嘅，咁啊可能出緊5000蚊個月、6000蚊個月，咁啊補就業嗰度可能有2000-3000蚊落到佢哋袋啦。 咁 今次就而家完全直情就冇啦， 系咯，咁所以去到呢一步突唔突然啊？翻去还是都意料之中啦。 对于我哋领队嚟讲咧，就其实就唔突然嘅，都预咗噶啦。系反而就系话佢点解无端仲要出，即系已经系放紧假噶啦。我都已经放紧假噶啦，突然间就收到 email 或者收到短信或者收到主管嘅通知，啊，你突然间就要翻公司，仲要系好急。今日中午之前就要通知公司，究竟你签定系唔签？ 咁員工嘅諗法係員工嘅諗法會係點咧？點樣考量啊？接唔接受啊？你聽到多少？ 其實佢哋都嘅前日一收到嘅時候咧，就有即刻打嚟好多，即刻夜晚都已經打嚟工會啊，或者係即透過 WhatsApp 去問啦、啊。究竟點樣啊？我哋簽定唔簽好啊？咁佢我哋應該點做啊？咁樣嘅。咁佢哋大多數嘅意願就係話，如果喺即喺冇特別額外附加條件之下咧，咁純粹係就咁停薪留職，咁所有嘅合約啊，嗰啲都係不變嘅話咧，咁佢哋基本上都係會簽嘅。 嗯，簽咗著數啲係咪？因為其實你唔簽就冇一份工。 其實我哋都仲想留喺旅遊界嘅。 嗯。 咁始終你因為我哋而家出去揾工仲好難揾，因為出邊一聽到你旅遊，佢哋都唔請噶啦。即係預咗你，可能你過幾個月你好翻之後，你要走噶啦。咁所以好多公司都唔請旅遊，即係知道你做旅遊都唔請。咁所以其實我哋都想等翻等翻個市好翻，我哋繼續帶翻團，繼續出團，繼續做翻旅遊嘅嘢。咁所以你話純粹停薪留職，我哋亦都明白老闆嘅處境，咁我哋都即係同老闆一齊捱，我哋都明嘅。咁所以如果冇特別嘅附加條件之下咧，大部分嘅員工都會簽嘅。 嗯，但如果選擇唔簽嘅話，純粹計利益嚟講咧，會唔會有多啲嘅補償啊？有冇談及呢啲啊？即係算係遣散啊？ 完全就冇講嘅。咁琴日我一路都追緊。即係有關嘅可能比較高層少少嘅同事，咁佢一路都問佢哋都話應該就係跟翻勞工條例去賠償就應該係解僱㗎啦。 嗯，咁理論上有得賠係咪？ 跟足嘅，理論上佢哋就咁講嚇，跟翻咗勞工法例去賠嘅。 嗯，但係佢而家就因為你好快要做決定啦，理論上係今日啊嘛，今日要做決定啦。但係佢又講十月一號即一個月之後先至再做呢個停薪留職喎。會唔會其實都等於埋嗰個待通知期㗎啦？即係唔賠俾你呢一個月。 應該係啦，佢哋應該如果佢根據咁嘅估計咧，就應該係今日通知，跟住就你如果你唔做嘅，即係譬如你唔簽嘅，咁你有一個月待通知金或者一個月待通知期，咁跟住你11月1號就正式離職咁樣咯。 嗯，你哋呢啲有冇長期服務金啊？還是你零底薪之下點計都係等於零啊？ 都有嘅。其實我哋本身係有底薪嘅。 哦，有嘅。 2000蚊一個月底薪嘅。 嗯。 跟住再加出團嘅，大家嘅即係服務費咯。 嗯，咁但係我又唔明點解你哋可以而家底薪都冇埋嘅呢段期間係點樣？咁其實 咁佢要公司要求我哋去無薪假啊嘛。 嗯嗯，咁大家都簽咗同意啦。 無薪假係啦，大家都簽咗同意㗎啦。咁咁我哋全部都有嗰個長期服務金嘅。 嗯嗯嗯，好啦，嗱，咁而家你哋即係聽落啦，多數都會選擇繼續留低啦，係咪？其實基本上冇乜機會再揾到其他公司請啦。旅遊業界裏邊間間都係咁噶啦，而家處境應該 係間間都係咁噶啦。 係， 間間都係咁。你而家行過即係出名嘅旅遊街，即係好多旅遊社集中嘅地方，全部都閂曬門嘅。 嗯 嗯， 水靜河飛，一個團都冇嘅，全香港唔嚟幾一個團都冇。咁可能即係零星有幾個嗰啲本地遊，咁嗰啲都冇乜幫助。 嗯。咁啊，轉行啦，甚至乎有冇人諗緊呢啲，或者已經做緊呢啲啊？ 有嘅，咁一定要你維持生活嘅，咁咩都做下啦。咁可能有啲去做下保安啊，或者係有啲可能去轉下做下機場嘅貨運啊，或者係有啲可能做緊即係各行各業都有嘅，但係都全部都係散工咯。 嗯，所以呢個停薪留職都唔計較呢啲嘅咯，即係任你其他你做其他嘢都得嘅咯，即係公司都唔會。 佢哋內部指引就係話如果你簽咗之後咧，你可以出去揾嘢做，公司就唔介意嘅。 嗯，哪怕長工都得嘅，係咪？即係其實佢都由得你噶啦，都即係的確冇糧出。OK， 因為咧之前咧就見到新馬旅遊咧都有申請補助業計劃啦，睇翻啲資料，第一期嘅時候咧就六月至八月份嘅工資補貼啊，668萬，咁承諾受薪嘅僱員人數就297人嘅，關唔你點分析咧？關唔關補助業計劃？即係唔再幫到手啦，咁所以就。即刻出現呢個停薪留職嘅。 當然佢份通告上面就係咁寫啦，就話政府個補助業去到11月停啦，咁佢哋都要負責啲昂貴嘅租金，咁同埋員工嘅薪金咁樣，佢哋即係頂到11月，政府唔再幫助嘅話咧，佢哋就都頂唔順啦咁樣。 嗯， 即係佢哋嘅意思係咁樣咯。 嗯， 咁係咪真係純粹係咁樣咧？這個就只有佢哋自己實際先知啦。 嗯。好啦，再落去啦，今次就見到新馬旅遊有呢個停薪留職嘅要求啦，其他公司咧有冇聽到聞到啲聲氣啊？ 其實就喺前日出咗之後咧，琴日就好多 已經陸陸續續都有啲放風，就話有啲可能要停一個月，有啲可能係要 cut 幾多人，有啲可能成間公司要倒閉，咁好多呢啲風傳出嚟嘅。咁我亦都相信香港都會有幾間旅行社都會跟住做㗎啦，即係跟住點樣去重新留住，因為其實佢哋大家都已經其實都傾好咗，我都係分階段，第一階段去到二月尾睇下到時嘅市點樣，如果到時嘅市恢復啦，咁我可以大家可以開心翻上去出團，安排客人出團，咁就安排啲團咁樣嘅，咁到下如果真係唔得嘅，咁就再有第二階段咁樣，所以有啲都我哋估計可能呢一兩日內。都会多两至三间比较可能是大间啲嘅咯。 呢个听到声气嘅啦，呢啲系咪你都？ 系都收到消息噶啦。 呢个有几多人到啊？嗰两三间大啲，即系出名啲嘅。 我哋估计可能呢几间加埋都超过一千人嘅。 哇！呢今次新话三百，再加多一千，可能有机会。 系啦，冇错。 頭先都輕輕觸及過，都想問埋呢點，因為而家政府又放寬翻啲本地團咧，希望三十人一團都可以出啦，咁幫到幾多咧？頭先你話唔得嘅，可唔可以講多少少點？其實個運作爭幾遠啊？規模上面 好爭好遠，因為你其實你一個團，你講真一個本地遊，可能去離島啊，或者可能去簡單嗰啲觀光啊、新界區嗰啲，可能都係講緊百零二百蚊，可能仲要包餐包車，咁你實際都有成本嘅。咁一個人可能個利润可能讲紧系二三十蚊，二三十蚊。咁对于一间大型啲先，唔好话大型，中型或者小型旅行社咧，基本上冇帮助嘅。完全都冇帮助。呢一个团你可能赚得咗二三百蚊，咁你搵个同事翻工一日都唔止呢个数。 咁如果落翻导游领队袋咧，会唔会都少啲嘅相对？ 落翻导游领队袋，我哋都系收服务费嘅啫嘛，都系讲紧收，可能收二十蚊一个人头。 即系同其他团咪差唔多啊？其他。 我唔同，咁你其他團我哋計天數噶嘛？咁譬如你去一個泰國五天團，咁我哋係計天數乘人數，咁咪乘翻個服務費噶嘛？ 所以大團嗰個服務費又少啲，另外接團個量亦都少好多啦。呢、這個都所以加埋就 少好多，係冇錯。 OK， 好，咁多謝曬湯劍生先講到即係導遊領隊界點睇今次呢件事啊？湯劍生咧就係香港旅遊業外遊領隊及導遊工會主席啊。電話1872311，打你一齊傾下，特別是做緊旅遊業界嘅導遊領隊，歡迎打嚟啦，或者其他崗位嘅。頭先湯劍生就話聽到其他可能陸續有嚟添，暫時就聽到新華旅遊就話全體300人停薪留職嘅，唔知會唔會陸續有嚟啊？不過睇個勢啊，都的確旅遊業係大受打擊嘅呢、這個。你點睇？打嚟傾下1872311。頭先講到啦，新華旅遊之外就國泰航空嗰度削減咧就8500個職位嘅。咁之前咧就話嗌有啲人要離開啦。但有得留低嗰啲都仲要簽翻份新約喎，咁有啲員工就講到辣嘅呢份約，咁但係簽咧仲要有限期添嘅，若果能夠喺尋晚之前簽到嘅話咧，有多一筆補償嘅，咁而家過咗限期啦，咁尋日都見到咧有啲記者會啦，講到有關情況，咁亦都見到有關注嘅立法會員有幫手嘅，咁點解旁邊咧請位嘉賓傾下先，請你有立法會員譚文豪一齊傾嘅，早晨譚文豪。 早晨， 最新情況是怎樣啊？過了第一次嗰個限期，即係有多一份額外補貼嗰個限期咯，係咪？佢你員工你見到佢點啊？ 咁當然係即係好多嘅疑問啦，即係就算要簽咗之後，都其實都有啲問題都仍然未有答案嘅。咁但係即係喺呢種嘅時勢嘅時候，咁如果你要留低，好似就唔簽唔得。咁但係我會覺得就係話當你選擇一個即係終生制即係更改你嘅合約嘅時候，其實係即係有足夠嘅時間俾佢諗清諗楚咯。 可唔可以講下員工最大關注點係咩？簽同唔簽之間？ 我諗都係計算方法啦，即係點樣計嗰、那個長期服務金啊，或者係你係用一個乜嘢基數嚟到計啦。即係如果你唔簽嘅話，因為如果你唔簽嘅話咧，其實你要計翻長期服務金俾你啦，咁亦都比較複雜嘅。如果你唔簽咧，咁佢就會叫做解僱你啦。咁佢咧就會有啲對沖對走咗你個長期服務金嘅，就唔同咗嗰班即係、就是、被裁員嗰班嘅計算方法。咁另外就係之前曾經放過啲無薪假嗰啲都唔會俾翻你。咁但係咧，佢又寫到咧就係、是、如果之後咧你簽翻一封。即係叫做放棄權利咁樣嘅一封信啦。咁之後咧，佢又嗰部分又俾翻你咁樣。咁有個複雜性係乜嘢咧？就是、因為如何計算長期服務金咧？喺過去一年咧，有唔少係放咗無薪假或者係攞咗啲自愿放假咁樣。 咁嗰個咧，可能過往十二個月，因為個長期服務金係計過去嗰十二個月嘅平均數，又或者係啱啱之前嗰個月嘅出糧幾多錢啊嘛。咁就僱員就可以揀嘅。咁但係個問題係，如果喺過去嗰十二個月，可能根本上就放緊無薪假，成年放都唔奇嘅，因為有啲人係。咁嘅時候，咁係咪代表零咧？咁但係如果你係被解僱嗰啲咧，同一情況咧，咁佢哋咧就唔會係零嘅，佢哋咧就攞翻之前。佢哋本身嘅基本收入啊，咁等等，佢就數計翻嘅。咁但係就冇太講到咧，就係話如果你唔簽，跟住被解雇，跟住計嗰個長期服務金咧，係唔係同頭先所講嗰個裁走嗰個方法嗰、那個基數係一樣咧 ？OK。 咁另外又有啲， 唔好意思啊，譚文豪，呢度打斷一陣先，啱啱收到特別交通消息咧，想同聽眾觀眾交代咗先嘅，就係講到咧接獲港鐵公司嘅通知咧，由於荃灣線旺角站往太子站之間嘅路軌發現裂紋。中環站往荃灣站的整體車程會增加大概三至五分鐘，請乘客都預留充裕的乘車時間。就講到由於荃灣線旺角去太子站之間的路軌發現有裂紋，中環站往荃灣站之間整體乘車時間會多三至五分鐘，大家注意翻啦。好，今日同譚文豪傾翻先，有關國泰員工的關注，一方面就是那個長期服務金點計咧嗰度啦，另一點嘅仲有係咪頭先聽到你講？ 另一點咧就係、最擔心的就是簽咗之後。譬如過了幾個月之後，你又再裁員的時候，咁我會唔會攞一個比而家裁走的同事更加低的一個 package 咧？咁尤其是你簽咗份新合約咧，其實意味住咧你係大幅減薪嘅、哦。咁喺大幅減薪嘅情況之下，如果佢要解雇你，無論係計代通資金啦，無論係計頭先所講嘅長期服務金啦，都會大幅下調嘅、哦。咁會唔會即係話，如果我而家話同你共度時間，話簽咗一份新嘅合約，轉個頭三四個月，你又再嚟一次嘅話，我得到嘅保障或者賠償咧，係比而家嘅少。咁呢度又點算呢？咁但係公司就從來係冇出嚟承諾過，就係話，哦，如果咁嘅情況出現咧，你係唔會低於而家呢班被解雇嘅人嘅。咁佢又冇呢啲承諾咯嚇。 但頭先你講嗰啲都係一啲揾清事實嗰樣嘢啦。其實你有冇機會同管理層傾翻究竟條數點計嘅？ 其實很多時咧，我哋都有即係個別嗰啲同事咧都有 send email 啦。我自己亦都係有主動去接觸管理層去問頭先嗰啲問題嘅。咁好多都係答唔到嘅，答唔到嘅。咁亦都唔肯作出承諾啦，不如咁講啦，亦都唔肯作出頭先所講嘅嗰種嘅承諾。咁尤其是你睇到咧，佢哋只係俾七日時間去考慮啦。而嗰七日裏面咧，其實有三日都係放假嘅。因為啱啱破咗嗰個重陽係咪？咁即係變咗係嗰段期間咧，你又揾唔到勞工處嘅人去問你個律師，咁又揾唔到律師去問，咁變咗喺嗰段時間咧，根本上佢哋真係可以諗清諗楚嘅時間咧係好短嘅。咁但係呢一個咁短嘅時間，就要決定一個佢哋會改變啊，佢哋永久嘅頭先所講嘅成個薪酬喎。 咁見到佢都有揾勞工處幫手，幫到幾多手嗰度？ 勞工處其實都係講翻啲好即係我又唔可以話耍嘅，即係講咗等於冇講嘅嘢咯。譬如好簡單嘅，講緊呢個你可唔可以係單方面更改我嘅僱傭合約？就以呢度為例啦。咁個答案係可以嘅，根據現行嘅法例咧，唔係應該咁講，對唔住，係唔可以根據現行法例咧，係唔可以即係僱主單方便更改你僱傭合約嘅，不過僱主可以做咩呢？就係、是、哦，你唔接受啊嘛，咁你唔接受啊，咁我就跟翻呢個嘅勞工條例嚟賠償一個嘅代通資金，咁你咪走得咯。咁即係變咗對我嚟講，呢一個係一個嘅威脅啦，同埋就係話你究竟嗱呢一個咧，亦都法律觀點咧係未搞清楚嘅，就係話頭先講過啦，就係話我唔接受一個新嘅僱傭合約，咁點解我係被解僱而唔係？被裁員啦，因為你係因為裁員啊嘛，咁你所以你要削減人手嘛，咁亦都係因為你要削減人手同埋慳你個營運成本，所以你要我簽一份新嘅僱傭合約，咁係大幅減薪啊嘛，咁點解我唔接受呢樣嘢就係解僱而唔係一個裁員咧？因為裁員同埋解僱頭先所講咧係有裏邊有啲唔同嘅，咁同埋。喺公司嚟到講咧，佢哋亦都講到明咧，如果你係被解雇嘅話咧，你就算有一啲嘅福利本來你有嘅話咧，都係變咗冇嘅。例如一啲嘅機票一啲嘅優惠嘅政策， 在你身上呢，就算你先生或者是你太太去了这间公司做，甚至乎将来20年之后你的仔入来这里做呢，本来他是可以 你是可以得到这个家属的优惠机票的。但是由于你是被这个所谓的解雇，所以呢你永久在黑名单上面的。咁呢一个系不近人情喎，因为我相信佢初期时即系设计呢一套人事部啊，设计呢个 policy 嘅时候，所谓解雇系最主要因为系你做咗一啲即系所谓嘅 misconduct 嘅嘢， 系， 譬如你偷嘢啊，譬如你打人啊，又或者系你有案底啊咁样， 明白？ 即系喺呢一类嘅情况之下，先会出现呢个 misconduct 而导致到你被解雇噶嘛。咁、但系而家呢班员工佢唔系做错啲乜嘢，只不过系因为你要削减营运成本，你逼佢哋签一份新嘅雇佣合约，佢哋唔肯，跟住你解雇佢，咁点解会系一个惩罚式令佢哋终生唔能够？ Okay. 有呢一個嘅福利咧，就算第時佢個仔入嚟做都唔得咧。 OK， 好。咁多謝譚文豪先講咗即係一啲員工裏面好關注嘅要點啦。譚文豪，立法會議員啦，電話87231，點睇國泰事件、新馬旅遊呢啲事件，打你一齊傾啊！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上午8:30，而家有陈宇谦报道新闻。港铁表示，荃湾线旺角站往太子站之间的路轨发现有裂纹，列车经过有关路段需要减慢车速。中环站往荃湾站的整体车程会增加大约3至5分钟。港铁话正在抢修，现时荃湾线月台上的乘客较多，候车时间亦会较长。美国司法部起诉8人，指控他们作为中国政府的非法代理人，涉嫌在美国境内参与中国的猎狐行动，在中国在中方官员的指示之下威胁、骚扰、监视和恐吓在美国的中国公民返国接受审讯。司法部表示，8名被告包括7名中国人和1名协助他们的美国私家侦探。美国执法当局在当地星期三早上分別在新澤西州、紐約和加州拘捕5人，另外有3人在逃，相信已經返回中國，當中6人同時面對串謀跨州及跨國跟蹤，將面臨最高5年刑期。司法部官員表示，中國的獵狐行動中部分對象是觸犯刑事罪行的通緝犯，但很多情況之下被逮捕的是中共總書記習近平的政治對手、意見人士和批評者。伊斯兰国家和法国的关系持续紧张，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不满法国查理周刊在封面刊登讽刺他本人的漫画，扬言要对查理周刊采取法律行动，检察官已经展开调查。埃尔多安的幕僚谴责查理周刊散播文化种族主义及仇恨，副总统奥克泰亦都呼吁国际发声。一本新政府的周嘅雜誌就喺社交媒體發放多張批評麥克龍同查理周刊嘅漫畫。法國一名中學教師早前被斬首殺害，總統麥克龍其後承諾採取多項打擊伊斯蘭激進主義嘅行動，又維護諷刺漫畫嘅出版權，引起土耳其不滿。埃爾多安認為麥克龍要接受精神檢查，又呼籲國民抵制法國貨。包括孟加拉、科威特、約旦和利比亞等多個伊斯蘭國家，連日都有民眾上街表達對麥克龍的不滿。世界貿易組織總幹事亞澤維多提前離任，世貿預計會在下個月選出新任總幹事。路透社報導，現時總幹事人選的競爭只是剩下最後2人，尼日利亞的前財政部長奧孔喬伊維亞拉已經在160多個成員國之中獲得超過100名成員國代表支持，大為領先南韓的余明熙。報道表示，世衛組織已經提議由奧孔喬伊維亞拉出任下屆總幹事。世貿向成員國了解投票意向，美國表明不會提名奧孔喬伊維亞拉。由於最後角逐的2人都是女性，無論由誰當選，世貿組織將會誕生成立以來的首位女性總幹事。 财经消息，日经平均指数报13,221点，跌196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嘅汇价：港元7.751，日元104.31，瑞士法郎0.91，加元1.331，人民币6.73，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176，欧元对美元0.706，新西兰元对美元0.666。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79.76美元，卖出1,880.43美元。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4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先同你讲港铁最新嘅消息啊！喺早上嘅8:30啦，荃湾线去翻荃湾方向嘅列车服务咧，陆续回复正常啊！喺大约早上8:30啦，荃湾线去翻荃湾方向嘅列车服务咧，而家陆续回复正常。咁另外讲翻交通意外啦，咁啊，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啦，去翻葵涌道咧都系挤塞噶。再讲多次啦，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明爱医院对出快线有交通意外，龙尾就排到去清丽苑，咁亦都影响到青山公路啦，去翻呈祥道方向挤塞。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有坏车阻路，咁而家龙尾咧排翻去玛嘉烈医院啊。西九龙走廊即系丽桥去尖沙咀方向近住东京街慢线有坏车，咁车龙咧排得都好远啊，过晒美孚桥面啦，去到玛嘉烈医院。鲤鱼门道由于有爆水管，去油塘方向近住观塘警署，而家部分行车线咧就封闭，车龙排翻去观塘港铁站。鲤鱼门道由于爆水管去油塘方向，喺观塘警署部分行车线封闭，龙尾就排到去观塘港铁站对出。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埋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去尖沙咀车龙在浙江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东行排到东港中心，西行就在丽景湾，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挤塞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将军澳运动场。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秀茂坪道去连德道方向近住宝达村挤塞，龙尾就在宝林路近住安秀道。窝打老道去尖沙咀近住兰开下道挤塞，车龙排翻去浸会桥面。呈祥道去荃湾近住天主教坟场一段车多，龙尾喺北架山花园。新清水湾道落平石，龙尾就顺利村。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近住豪景花园一段慢车，排到大榄上斜。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马鞍山路去大老山隧道方向挤塞，龙尾就喺大水坑港铁站。荃锦公路去翻荃锦交汇处，龙尾芙蓉山路。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关爱基金会派发10,000元俾低收入家庭嘅新来港定居成员，年满18岁、居港未满7年嘅人士，如果符合低收入家庭资格就可以申请。申请由9月27日开始分阶段进行，无论选择本地个人银行户口直接收款或者领取支票，都可以经网上或书面表格申请。申请期至今年12月31日，详情请浏览关爱基金网页或致电3988-1810查询。 佢而家個100天線咧， 即係可唔可以偵破啲主要阻力線咧？ 佢個估計都升穿咗250天線。 俾一個周線圖睇， 又高位又低位，我豎起咗耳仔都唔明點走位啊！ 投資新世代，聽得仲睇得噶嘛？ 咪係逢星期六上晝9:04，黃師傅、關教授都會喺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同你分享投資心得。 喂喂，仲可以上香港电台公共事务组 Facebook 同埋 YouTube 睇直播兼重温㗎。 2020年10月29号新增两宗输入个案，连续三日没有本地确诊。 新华旅游12月起推行员工停薪留职计划。 钟汉林被控分裂国家等多项控罪，今早提堂。 法国再度实施全国封锁，马克龙称政府需要保护经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今朝早千禧年代咧，讲紧啦喺疫症之下旅游业嘅寒冬啊，见到新华旅游就出咗个员工嘅通知啦，就话要决定啦，系咪接受停薪留职咧？咁就係12月1號至到出年2月28號嘅第一階段，咁要求所有人都要參加，咁大概有300人嘅。咁至於去到出年2月啦，就再睇下係唔係要做第二階段嘅停薪留職，即係出年3月至5月。咁大家點睇呢？187231打嚟講下啦，而家見到成間都話要停薪留職，咁頭先同工會講，咁仲話聽到風呢陸續有嚟添喎，隨時。有冇從事緊呢個行業嘅咧？呢段時間你點樣即係過去呢段時間你係點樣生活嘅咧？因為頭先有啲工會代表都講啦，就係話其實即係零收入都好一段時間嘅啦，嚟緊仲話要停薪留職添，有旅行社決定咁樣做添。大家點睇？打嚟講下1872311 1872311。另外國泰嘅不啦，國泰之前都話要裁減一啲嘅職位啦，同埋員工嘅，咁亦都要啲留得低嘅人啦，都要簽個份新約嘅。咁但係咧就嗰筆特別補貼咧就話要早啲簽咧先至有嘅，如果遲啲簽咧就冇噶啦。咁而家電話旁邊又繼續請嚟另一位嘉賓傾下先，請嚟由國泰空中服務員工會主席黃思敏一齊傾下噶。黃思敏你好， 早晨啊，主持人。 過咗第一個限期啦，你哋多唔多員工有簽呢個限期攞嗰筆特別嘅津貼啊？ 嗱，以公司嘅講法咧就多嘅，咁不過呢個數字我哋就唔知啦。但係都有啲同事就發起唔簽嘅行動，咁所以真係唔知啦。 但公司就話多數啊，見到佢用嘅字眼。 係啊，係佢話many of thousands 咁樣。咁但係我哋都係得7000-8000到，咁我唔知有幾 many 啦。 頭先你就話有人都選擇唔簽嘅，咁頭先都同譚文豪講過唔簽嗰啲關注啦，係咪都係類似講緊嗰啲即係點計嗰啲長期服務金之類嗰啲啊對沖啊等等嗰啲安排嗰啲啊？ 其實係嘅，因為見到個新合約咧，好多同事都覺得減人工咁多，不如唔簽提早退休啊，或者翻鄉下即係轉工啊之類，咁所以大家都想知道。長期服務金點計？咁我計掂數，咁我就走啦。但係公司就冇乜回覆呢一方面嘅問題，同埋即係嗰啲答案咧 ，keep 住都有轉嘅。咁所以令到啲同事就覺得嚇，點解公司俾嘅答案日日都唔同？咁我到底可以點啊？咁所以就搞到尋日都仲係簽唔到。 有冇即系你都同管理层有接触到系咪啊？头先嗰啲问题你话俾啲答案有变化啊？举一啲例子，简单等大家明白多啲咧。 嗱，其实我哋问嘅管理层，因为我哋见嚟见去都有个几个，所以答嘅问题咧，即系佢哋都系一致嘅个答案。但系啲同事自己发电邮入去问咧，就会有唔同组嘅同事去答翻嘅，即系 office 嘅同事答翻嘅。咁呢啲唔同組嘅 office 答嘅答案咧，就有出入啦。系啦，咁當中就係有呢個長期服務金，有啲人就話一律都冇，有啲人就話有啲有，有啲冇咁。咁所以即係啲同事都覺得嚇，咁到底點㗎？邊個答案先啱啊？有時佢覆完一次電郵，佢又可以即係撤回翻嘅喎。所以即有時啲同事 cap 咗圖之後，就 send 咗出去俾其他朋友睇，咁就會誤導咗大家咯啲資訊。 有冇得機會揾管理層再高層啲去釐清呢啲答案呢？ 我哋暫時冇打算再約管理層住啦，咁即同佢哋溝通，可能嚟緊都只係電郵先咯。 我見你都係揾勞工處係咪？勞工處嗰度幫到啲咩咧？ 其實我哋尋日就揾幾個方向嘅，咁勞工處係第一個啦。咁首先我哋就重新好清楚咁將我哋嘅問題 轉述一次俾勞工處聽，因為勞工處都收到好多我哋同事嘅電郵同埋電話求助。 嗯。 咁即係佢哋都好想知發生咩事。咁當我哋講曬俾佢哋聽之後咧，勞工處喺我哋要求下咧，都會幫我哋開一個三方嘅會議。 嗯。 咁喺其實尋日晏晝五點幾嘅時候，我都收到勞工處嘅confirm 就話佢哋會已經將呢個消息話咗俾國泰管理層聽，咁佢哋嘅回覆咧就等緊咁樣。 嗯，我見有報章引述國泰航空企業事務總經理黃文傑就話咧，國泰並冇安排三方會議，認為首要工作咧係盡力解答機艙服務員所提出嘅問題，等同時有足夠嘅資訊作出審慎同明智嘅決定。好似聽咁講，國泰唔諗住三方會談喎。 係咯，連政府叫佢傾，佢都唔傾。 嗯嗯。咁所以實際上都未冇乜嘢推進到，係咪？頭先你講嗰啲問題嘅答案嗰啲，佢話盡量幫你釐清嗰啲問題嘅答案嘅，嗰啲又點樣咧？ 其實佢都淨係諗住解決嗰啲問題嘅答案，而唔係解決我哋真係嘅需求，就係希望推遲呢個合約嘅可以簽嘅 deadline 啦，同埋將呢份合約轉成一個短期過渡性的合約，即其實這些是我們真正想要的。釐清問題當然需要啦，但是背後我們更加想要的就是這些。 剛才你說可能一個短期合約，又或者是一個延後簽約那個或者回覆的安排，有多大叫價的能力呢？今時今日這裡作為工會會不會都很難爭辯，現在形勢上面現在這樣。 其實我們都知道形勢對我們不利的。同埋公司就好似窮就大曬咁嘅，咁但係我哋都要盡力爭取咯，因為始終今次真係好大件事，即係唔單止淨係我哋公司嘅事，其實佢公司咁樣一開咗個先例咧，外面嗰啲企業啊，好快就會跟住噶啦，因為講緊保就業，其實保埋下個月到十二月啲公司就可以裁員啦，轉合約減薪，其實同我哋一樣，只不過我哋係攞咗第一期保就業，所以我哋就早啲發生呢啲事。 好啦，咁你哋仲有點樣下一步行動？我頭先你講有爭取啦，亦都會繼續爭取係咪？ 我有爭取啊！我哋其實琴晚就入咗諮詢性集會噶啦。係啦，咁就 喺邊度集會啊？喺公眾地方啦。 機場一帶啦，即係機場島一帶啦，東湧、國泰城咁樣啦。 難喎、啊！而家呢啲係咪限聚令之下，好多時 乜嘢都要試，逐咗紙先， 係 啦。但同埋我哋即係會今日開始寫下信，做翻少少後勤啲嘅工作先。 好啊，咁多谢晒你先啦，阿黄思敏同你倾咗先，多谢晒你啊。 OK， 拜拜。黄思敏咧就系空中国泰空中服务员工会嘅主席啊。咁讲到国泰嘅情况，头先黄思敏提一点啊，就话其实保就业计划呢样嘢咧，国泰咧佢就话因为净系攞咗第一期啦，咁所以就发生喺佢哋身上，而家就早啲见到有所谓呢个裁员啦，陆续咧佢都觉得会有可能其他影响。咁新华嗰度又新华旅游又见到系咁样啦。咁大家点睇？单嚟讲下1872311 1872311有冇喺呢个行业嘅从业员可以带嚟分享一下咧，可以带嚟一齐倾下嘅。我哋喺旁边又请嚟另一位嘉宾啊，讲下不同嘅角度去睇呢件事。请翻个香港旅行社东主协会会长叶庆玲一齐倾下。早晨，叶庆玲。 早晨，早晨，各位，早晨。 嗱，新华旅游就话要停薪留职啦。作为即系老板啊，东主呢啲，其实你哋个环境系点咧？而家？ 作为任何一个行业嘅东主都系痛苦噶啦。咁旅行社嘅东主啊，特别咧就辛苦。原因大家广大市民都好清楚知道，自从呢个社会事件之后，就已经冇旅客嚟香港。跟住咧就更加唔好彩，接住又有疫情出现。咁啊，双重打击之下咧，旅行社嘅老板就边度有生意做？當個老闆冇生意做冇收入，係點樣可以照顧員工呢？呢一個咧就好清晰啦，同埋大家廣大市民都要注意一下，實際旅遊行業咧嘅員工又好，老闆又好，佢從事呢個行業咧所賺嘅錢咧唔多嘅，大家都明白個利潤唔係好多。 不過呢個行業就可以造就到好多年青人啊，入行啊，佢哋湊過嘅工作咧，爭取到個人生經驗啦、啊，所以唔係錢可以講所謂講到我哋個業界嘅貢獻嘅。 嗯， 咁喺呢個事件出現之後咧，都個個都係默默要承受啊，因為都唔係我哋可以控制得到嘅。 嗯， 咁所以咧喺嗰個疫情未爆發之前咧，嗰、那個社會事件咧出現影響到全世界又好，內地嘅傳媒咧不斷咧都係去報導香港片面嘅事情啦，導致到咧啲旅客都裹足不前，都唔敢嚟香港，所以旅客入境嘅數字直線下降。最攞命嘅咧就係內地嘅旅客咧都唔嚟香港咧，咁你都大家都睇到。我哋每年訪港旅客數字嘅總人數係幾驚人㗎啦！嚟香港好，過境好，全世界邊有咁多呀旅客一個地方呢？咁呢個數字裏面咧，接咗差唔多就八成幾都係內地嘅旅客嘅。咁旅客內地旅客對香港無論佢係害怕驚嚟香港又好，佢反感又好，佢唔中意嚟又好，因為佢多咗好多選擇。咁所以我哋嘅業界嘅從業員係冇工做啦，老闆冇生意做啦，咁即時就受到呢個影響咯。 個 情況係咁嘅，咁呢個係大衞視，大家都要面對，亦都要接受呢個現實嘅嚇。 大圍市啊，頭先你就話會唔會新華旅遊只係第一間咧，即係大規模啲咁樣要停薪留職啊，或者其他行動嗰啲？頭先工會就話聽到風都可能陸陸續續仲有幾間嚟，可能隨時過千人啫喎，係咪咁啊？ 香港嘅旅行社咧，持牌旅行社有總共咧就有1700多間嘅攞個牌照，咁、那個牌照就無論你大與細都係同等嘅權益，都係可以做出境遊、入境遊、賣機票，咁五花八門嘅生意，總之係旅遊相關都可以做。咁你哋大家聚焦嘅注意嘅咧，就係話我哋嘅有一批嗰啲知名度高嘅所謂大行啦，呢啲大行咧，大家關注嘅都係講佢哋出境遊啦，因為佢哋民生息息相關嘅大行。咁呢啲大行每一間都有三四百、六百個頂峰期過千都有嘅員工啊。因為佢好多旅行團需要啲帶隊啦，咁你旅行團嗰啲領隊嘅數目都唔少嘅，即係所以個人數係好多嘅。 但係唔係真係嚟緊都要停薪留職啊，甚至結業咁咧？有冇聽到風？ 風就唔使聽㗎啦，大家估都估到喺咁嚴峻嘅情況底下，一間公司係零收入嘅時間，咁你點樣恆常開銷每個月嘅？燈油火蠟租金啊，這個人工啊，啲使費多到不得了。啲員工有啲就唔明嘅，而家啲員工開始明白，乜老細原來咁辛苦㗎，原來咁多開銷㗎，咁大家都理解到呢個情況啦。咁要點樣去繼續生存呢？任何公司企業都係㗎啦。如果你要生存嘅話，一就開源，一就節流。包括政府都是啦，政府一系就开源买多啲地，收多啲税收，咁你咪多啲收入嚟支付多啲民生福利咯，多啲公共开销一样嘅道理。当你冇收入嘅时间，你就要叫减开销，必然噶呢个。 减几多人到啊？咁你估业界嚟紧会 减几多人啊？咁我哋有个行家早两日喺我哋策动旅游巴士辛苦水嘅訪問都講咗啦，佢話將會解僱嘅員工係超過國泰裁員嘅人數啊嘛，我感覺我諗佢個數字講出嚟都肯定有啦，你淨係肯淨係諗下旅遊巴士行業跨境巴士嗰度都二三千人啦，邊度有公開咧呢啲呢啲咁嘅朋友做呢開呢行，佢已經成十幾個月冇公開噶啦，咁再加上。你而家停曬航空公司，咁你做機票嘅行家，你哋想訂機票都冇人幫你襯你，咁你翻工嚟做，你翻工有咩嘢做先？個問題就是你翻咗工喺 office 坐喺度做乜嘢先？有咩工作做咧？咁所以唔好話裁員啦，即係你將個 嗰個企業瘦身啊，減低個開銷，咁你咪延續嗰個壽命啫嘛，可以再捱耐啲啫嘛。實在大家都好盼望政府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咧，再去支持呢個特困嘅行業。呢、這個特困咧，即特別困難嘅叫特困， 係 嘛？你餐廳啊，啲商店啊，都跌咗五成，生意都仲有五成，跌咗六成，仲有四成。但係旅行社講零收入啊嘛，啲傳統生意，大家要理解嗰個老闆嗰個境況係冇辦法個，一係就將公司執咗佢。一系咧就养住命，就将开销减低。咁搞消减低开销，唯一唔系唯一，即系其中一个办法，就将工嘅薪水就减到最低， 要、okay. 停咗佢系咁咯。 所以冇保就业系咪好关键咧？其实 保就业呢一个系政府拨出啲公帑咧，就希望咧就系、是。可以保到啲公司唔好解雇啲員工繼續經營，我可以講係 buy time 咪買時間咯，買時間即係將呢個時間嘅期間內就起碼可以啟動翻嗰個經濟咧，咁變咗你保就業在尾聲嘅時間，啲各行各業開始有生意做啦，所以如果你要各行各業有生意做，你啲航空公司要飛多啲飛機班次，飛多旅客入嚟。內地要通關多啲內地旅客，唔一定遊客喎，佢哋做商務啊。你嗰個兩地通關咗之後咧，人流物流一路暢旺咧，咁你個保就一完啦，咁就接住自己咪，實在邊度有做生意嘅人想靠政府去支援咧？實在支援亦都唔 係。咁啊，咪完得太早咧？頭先你講話開始有生意未到嗰個位喎，喺旅遊業界起碼都而家都未有眉目都。 你與其話政府個資助完得太早，倒不如話我哋個經濟復甦太慢啦、如果你嗰個嘅我哋一而再再而三都錯失咗個機會，去使到嗰個經濟重啟嘅機會，而好多員工啊嗰啲咧，即係已經喺屋企坐到嘔曬㗎啦。 但政府可以做乜咧？有時譬如兩地要通翻關咁，唔係自己話事啊嘛，都難嘅有時都。即係人哋可能都嫌棄我哋，喂你仲有個案喎、過嚟穩唔穩陣㗎？咁可能咁嘅事。 阿葉冠霖啊，呢一個咁高嘅呢啲咁深奧嘅問題，都應該更高層次啲，我哋啲相關嘅官員咧，佢哋去諗啦。我哋普通市民，我哋係默默耕耘做咗我哋嘅工作，做我哋嘅生意咋、譬如好似好簡單啫嘛，葉冠霖，我曾經。都好公開講旅遊業界嘅，無論老闆員工都係好聽話嘅一個行業嘅，從來唔會搞震嘅。總之政府話乜，我哋就絕大部分都跟從嘅， 係 嘛？你話喂支持三跑，我哋就支持三跑。你話支持港珠澳大橋通關之後，同埋嗰兩地一地兩檢啊，哇！策動啲人支持，我哋好支持嘅。但係個問題咧。去到某啲位方面咧，政府官員可能佢冇咩注意得到有啲特質嘅嘢，譬如好簡單講句啊，葉冠霖，你俾我講一陣，我好一出現呢啲問題我好早就提出，因為政府未曾有抗疫基金推出嚟之前啊，冇預住冇人諗過會推出嚟之前咧，咁政府官員已經好關心旅遊業界，佢哋都明白到旅遊業界係會帶動到全香港零售餐飲嘅，所以佢哋好重視。咁、搞咗個論壇咧，問嗰啲業界有咩？ 係長話短説啦，你嘅建議係點咧？當時 咁我建議話你不如點試下考慮下動用旅遊業賠償基金有7億元坐咗喺度冇用到嘅，咁而家可唔可以點試下動用筆錢咧？咁咁當時嘅政府嘅意思話：，唔好搞咁多嘢啦，我哋有啲第二啲錢銀可以撥錢出嚟，咁咪就抗疫基金，所以我哋唔出聲噶。咁佢哋到而家垂死掙扎，點解仲去喐呢筆錢咧？我都真係好唔明嘅。 OK， 希望佢哋考慮下啦，好唔好？ 好，咁多謝葉慶玲先，多謝你講到即係東主方面啊，究竟面對嘅情況係點啊？葉慶玲咧就係香港旅行社東主協會會長啊，聽下聽眾先，1872311有何女士啊，何女士你好。 是啊，早晨啊，主持。 早晨 啊， 请讲。 我自己本身是做航空公司的，不过就不是本地那间。 咁 我自己都减薪啦，同埋有放嗰个 unpaid leave 啦，咁。咁我其实我自己觉得大家都冷静啲睇下件事先。 咁呢個其實個業旅遊業係咪過往有啲過度發展呢？而家係咪個企業要轉型呢？其實好難下下叫政府係咁泵錢去幫你呢個行業㗎喎。其實係咪大家都要諗下係咪應該要轉型呢？同埋其實成個旅遊業好似有啲行家都話可唔可以停薪留職咁，但係呢一個係個復甦係好慢，同埋呢個係講緊個疫情。那個復甦是要很久的，咁喂，我停薪留職你幾多年呢？因為我哋旅遊業界覺得，我哋航空公司都覺得嗰個復甦係兩至三年後嘅事。咁我哋係喺航空公司嚟講，嗱，我都係打工嘅，我唔係幫僱主講嘢。不過我覺得客觀地睇件事就係、是、都好難停薪留職你兩年嘅喎。係， 咁啊，講下你自己嗰度咧，你又減咗幾多啊？你間公司？ 我而家出兩成糧嘅啫。 嚇，兩成糧，即係唔係減兩成喎，收兩成喎。 係啊，收兩成嘅啫。咁因為我哋放銀批嘅。咁、 okay. 我哋即個工時公平嘅工時就係翻兩成咯。咁呢啲就係一啲外資嘅航空公司咯。其實我哋外資航空公司係local 嗰間其實已經比我哋好好多㗎啦。咁我哋講緊出兩成量已經係講緊四月五月嗰陣已經開始㗎啦。 咁點生活啊？你哋還是係咯？ 頂住先啦，都冇辦法，或者係咯。咁但係公司都即係如果我哋做 part time， 我哋同公司講，只要唔係同自己本身個行業有衝突嘅，咁其實都冇問題嘅。 O K， 好多謝何女士分享啊，講到即係都係航空業界嘅一啲聲音啊。電話繼續開放1872319點之後，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今日公布新增兩宗確診，全部係輸入個案，患者分別從印尼同埋印度抵港。但昨晚土瓜灣樂民新村有初步確診個案，房屋協會表示，樂民新村屋村辦事處收到衛生防護中心通知，樂智樓 H 座有初步確診個案，辦事處日間已經在大廈公眾地方清潔消毒，防護中心今日會派員到大廈派樣本瓶給樂智樓的居民。《東方日報》報導， 《明報》報導，繼國泰航空早前削減大約8500個職位之後，新華旅遊前日就向全體職員發內部通知，要求所有人停薪留職，首階段12月1日至明年2月28日，至明年2月才再審視是否繼續實行第二階段。他的職員需要在今日之內選擇是否接受，估計受影響的人數大約300人。旅遊業界和學者都說，新華停薪留職主要是因為政府的保就業計劃11月完結，但是前景仍不明朗，預料業界或者會出現裁員和結業潮。明報報導， 星島日報的相關報導就提到，據了解，本港近月至少有三間本地旅行社結業，包括主力辦廣東省短線團的達美旅遊，又叫做美食之旅，以及匯景旅遊，以及另一間名為旅行社。旅遊業議會總幹事陳章樂兒確認，該三間旅行社已經結業，暫時未收到涉及顧客團費的投訴。旅議會表示，今年頭九個月已經有73間本地旅行社結業，雖然稍為少過去年同期，但是反映倒閉潮仍然未出現，相信在第二輪保就業在11月底結束之後，將會陸續有旅行社大裁員、減薪甚至倒閉。星島日報報導， 信報報導，立法會10月復會之後，昨日舉行第三次大會會議，民主派全日點算人數12次，未能夠再策動流會。立法會主席梁君彦昨日去信全體議員，表明如果議員再透過發言、點算人數等拖延會議進度，考慮就審議的工作編配時間。有建制派歡迎梁君彦設審議時限，不過民主派就警告說，限制審議時間只會進一步矮化立法會。信報報導， 《蘋果日報》報導，12名港人被內地扣留超過兩個月，家屬律師到現在都未能夠成功爭取會見。據了解，最少5間律師事務所收到當地司法局轉達來自司法部的禁令，要求各律師退出代理12港人案，說已經代理的必須解除代理。有家屬律師被威脅吊銷牌照，有人沒辦法動身前往深圳。有律師指出，當地司法局指今次是全國一盤棋，不是地方的事。該律師估計可能無法接受偵查期結束之後的委託。《蘋果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明報》的社評說，本港疫情遲遲未能斷尾，如果要疫情清零，適度範圍恰當力度的強制檢測是有其必要，疫情防控措施只是應該考慮公共衛生的角度。 社评话：黑下香港好多人唔信任政府同埋警方，推动强制检测，具体安排必须要合理合道，令到市民明白香港如果要跳出疫情嘅回圈，咁社会就必须要取舍。明报社评。 成報社論說，政府正檢視境外投票，政制及內地事務局局長曾國衛在立法會回應外界關注如何確保選舉的公正時，竟然說廉政公署在境外亦都可以採取執法行動，包括搜查和拘捕等，累到政制及內地事務局事後需要再作澄清。社論說，身為局長應該完善政策，而不是靠胡言亂語盲目護航，否則只是疑笑大方。成報社論。 《星島日報》的社論就說，前學生動員召集人鍾漢林據報前日上午計劃到美領館尋求政治庇護，被警方國安處人員拘捕。前日中午亦都有四名青年試圖進入美領館，但是就被拒之門外。社論說，在本地尋求政治庇護是一條死胡同，不單止是美國，其他歐洲領事館亦都不敢接收，丟掉港獨的幻想，面對法律審判才是正道。星島日報社論。 經濟日報社評，近日市民熱議內地支付平台來香港上市，海外資金亦都不斷湧入認購，反映新經濟股吸引力強，亦都彰顯香港雖然受到反修例風暴影響，世界局勢急變的情況下，香港作為國際集資窗口的角色不單止沒有削弱，反而造就了新機遇。香港應該趁機展示新的獨特角色，進一步鞏固國際金融中心地位。經濟日報社評。 一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 ，Sammy 先提提大家啦。咁啊，接获港铁公司通知咧，大约喺八点半左右啊，荃湾线去荃湾方向嘅服务咧就已经系陆续回复正常噶啦。咁啊，跟进多宗嘅交通意外同埋车先。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快线嘅交通意外咧，终于清理好啦。咁但系车龙都好长嘅，有待消散排到去马嘉烈医院。最主要影响埋咧青山公路葵涌段落翻去呈祥道都系塞嘅。重复一次位置。呈祥道去观塘方向明爱医院对开快线交通意外清咗场啦，咁而家龙尾就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啦。青山公路葵涌段落翻去呈祥道咧都系塞嘅。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东京街慢线嘅坏车同样拖走咗啦，个龙尾都系一样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嘅。西九龙走廊去尖沙咀方向东京街慢线坏车拖走咗啦，龙尾就排到去马嘉烈医院。咁另外咧，你渔门道去东隧方向近住南田港铁站对开意外咧，都系啱啱清理好啫。咁啊，而家龙尾咧就排翻去九龙湾近住德宝花园嘅。你渔门道去东隧方向南田港铁站嘅意外咧，虽然清咗场啊，车龙非常之长啊，已经排到去九龙湾近住咧德宝花园。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慢线嘅坏车咧就未拖走嘅。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咧，由风力楼开始，车龙断断续续排。到去星河名居就是龙翔道去荃湾方向风力楼慢线有坏车阻路，都是塞的，排到去星河名居。而较早前鲤鱼门道都是有爆水管去油塘方向观塘警署对开就部分行车线封闭。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同慢线落湾仔龙尾管道出口，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去尖沙咀咧就挤塞，龙尾排到落山道；加士居道过海咧，龙尾骏发花园；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去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出九龙排到世界花园；大老山隧道出九龙龙尾碧桃花园；将军澳隧道出九龙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港岛干诺道中去翻湾仔方向，近住临时街多层停车场啦，即系中环湾仔绕道嗰个入口咧就有啲塞啊，龙尾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喺九龙啦，窝打老道去尖沙咀方向对行道一段慢车，龙尾浸会桥面。呈祥道去荃湾方向咧，天主教坟场呢一段都系车多，龙尾笔架山花园。喺新界啦，大埔公路出九龙咧，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塞啊，龙尾沙田污水处理厂。马鞍山路去翻大老山隧道方向都系塞，龙尾大水坑港铁站。好啦，我哋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张浩辉医生，我知道2019冠状病毒病的病征可以很轻微，日又不舒服，不要翻工翻学，还要戴口罩和立即看医生。 是啊 ，Dodo， 可以去急症室、普通科门诊、私家医院或诊所，主动向医生提出进行由卫生署免费提供的冠状病毒检测服务，将样本交去指定收集点，或者利用收费的上门收取样本服务。 及早检测，推前诊断。 精明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吸收不同的医学资讯， 迈向健康人生。 最近的合作伙伴包括有香港外科医学院、 香港精神科医学院、 香港护理专科学院、 医学组织联会、 香港中文大学眼科及视觉科学学系、 香港中文大学矫形外科及创伤学系运动医学团队。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到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 同你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0年10月29号，新增两宗输入个案，连续三日无本地确诊。 新华旅游12月起推行员工停薪留职计划。 钟汉林被控分裂国家等多项控罪，今早提堂。 法国再度实施全国封锁，马克龙称政府需要保护经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我哋热线继续开放1872311，1872311。之前国泰就话都要裁减啲员工啦，不过有得留低嗰啲签嗰份新约咧，都话辣嘅。咁佢哋啲工会都要揾啊劳工处啊等等嗰啲帮手，希望厘清一啲嘢。咁所以国泰嗰边航空公司见到都有呢啲事啦。咁另外最新消息又听到新华旅游全体300个员工咧都话要停薪留职，咁啊要今日就要答噶啦，究竟系咪接受嘅？先做三个月先，嚟紧再睇下点啊。大家点睇？得嚟讲，我1872311，1872311。旅遊業界面對咁嘅情況啦，如果係從業員嘅話，你見到嘅情況係點啦？帶嚟分享一下。睇下聽眾先有陳女士啊，陳女士你好。 早晨，葉先生。 早晨，陳女士，請講啊。 係，我慶幸自己不是喺旅遊業嘅。 嗯。 咁我睇翻香港嘅統計資料啦，咁其實香港嘅四大嘅行業，咁旅遊業係其中之一嘅。咁其實旅遊業係好容易受到經濟啊或者天災啊啲影響嘅。咁另外政府而家就話有六個其他行業咧，佢哋都會推行嘅，包括係 medical 啦 ，medical 係咪應該係醫護嗰類啊？ 嗯，推行乜嘢嚟講呢啲行業？ 佢其實喺個統計處裏面呢，除了四大主要行業是旅遊業，跟住佢有六個行業呢，佢都係會推行嘅，包括係 medical 啦，有一個 creative 啦。medical 對我嚟講，我認知就應該係同醫護有關啦。咁另外創新啊，仲有一啲科技咁樣。其實我哋香港人口而家30几至60几岁係最多人嘅。咁我相信可能呢一批人係正正就係從事一啲同旅遊業有關嘅，包括係航空啊、飲食啊、導遊呢啲。咁其實我好痛心囉，我哋嘅政府啦同埋啲行會嘅人員佢哋冇出嚟去交代一下，如果即係正正而家呢批人就受到旅遊業影響嘅時候，佢有冇為佢哋去諗下一啲去開一啲其他嘅職位俾佢哋去加入呢？因為其實而家我哋人口老化一路一路咁樣開始有㗎啦，咁會唔會幫呢一班人轉型做返啲醫護呢？因為其實之前疫情呢係講到啲護老院嗰啲人呢，佢哋一個人跑幾間㗎嘛，咁其實好危險噶嘛！你帶咗嗰啲病毒由一間去另一間嘅時候，咁咪搞到嗰個護老院好多老人家死咗咯。咁其實依個問題係揭發到有啲行業根本人手係不足。 Okay. 不過政府佢唔帶頭去講出嚟話唔足夠啦，不如你哋而家依批人正正係會係失業或者待業啦，不如就因為其實我諗30几岁至40几岁50几岁咧，我諗佢哋未必肯做家務助理啊，未必肯做保安員啊，咁其實佢係咪想佢哋真係去佢哋出嚟？嗱，而家又話限聚令啦，唔可以出嚟表達訴求啦，咁點算啊？咁佢哋其實好慘喎，佢哋30几岁、40几岁， 所以關鍵就政府唔可以帶頭幫佢哋轉行咧。陳女士，多謝你嘅，多謝你建議先，同你傾到呢度啊。跟住嚟仲有李先生添啊，李先生你好， 早晨葉生， 你好李先生，請講。 是啊，我哋觉得咧，有时打工仔咧都唔知工会究竟系帮到自己定系帮到忙，真系好矛盾。 嗯， 因为点解咁讲咧？即系好似国泰讲咁，嗰啲员工咧，咁啊，工会代表我哋去同资方倾，咁啊，资方咁样嘅经营环境就同即系工会领袖嗰边讲，就话即系裁嗰度。即係佢哋梗係想財啲㗎啦，咁但係工會嗰啲人，佢哋又為咗啲即係啲會員啦，咁啊都係講話一個都唔財得，咁變咗咁樣嘅情形，又面對唔到現實，咁即係變咗老闆覺得你哋又話一個唔財得，咁啊最嬲尾就真係一個都不能少啦，真係， 係 嘛？咁變咗全部財曬，咁變咗其實而家喺咁樣嘅環境之下。工会即系可以做到啲咩嘢咧？即系你谂下，经济咁差，老板佢话：喂，我盘生意都做唔到啦，你哋又唔肯系嘛？又唔肯即系减咁啊？如果话减打工仔，又觉得减得太多又企难。咁你话咁两难之下，究竟应该点样做咧？真系。 OK， 好，多谢李先生意见啊，倾到呢度先。好啦，大家可以繼續打嚟傾嘅，1872311 1872311。另外咧，想講下個消息啊，就有關法庭方面啦，因為見到警方咧就暫控前學生動員嘅召集人鍾漢林一項分裂國家、兩項洗黑錢同埋一項串謀發布煽動性刊物嘅罪嘅。咁案件今朝早咧就喺上晝啦，就會喺西九龍裁判法院嗰度提堂嘅。咁啊，有關呢件事，咁之前都見到媒體有啲報道嘅，就講過話鍾漢林同埋其他人士咧就。曾經話諗住想走去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希望尋求政治庇護，不過就話領事館未開門。咁後屘鍾漢林咧就喺領事館外邊被捕嘅，有啲報道咁樣講啦，都唔知具體嘅情況係點。咁我哋無意深究究竟係點樣一回事，但係就想反而了解一下咧，究竟喺香港有冇機會尋求政治庇護嘅咧？如果話走去呢個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咁，做法會是怎樣的呢？即是國際上面一般是怎樣處理的呢？反而這個想了解多一點。電話旁邊請一位學者聊聊，先請來由中大全球研究課程兼任講師陳偉俊一起聊聊。早晨，陳偉俊。 Hey， 早晨，大家好。 政治庇護這件事有時聽新聞都聽到了，但我就想了解多一點，其實譬如政治庇護一般是有什麼條件才申請到呢？是在哪些地方去到搞的呢？通常 我想首先搞清楚几样嘢先咧。第一样嘢就係话我哋讲緊所谓嘅政治庇护，喺今时今日嚟讲咧，其实基本上嘅处理方式咧，就係根据1951年嘅难民地位公约去处理嘅。咁唔同嘅国家佢有自己唔同嘅申请庇护啦，以至到去批准庇护嘅方式嘅。咁其中主要分开两类啦，有一种我哋叫所谓嘅territorial 嘅 asylum， 即係你要去到本土，即係去到嗰个国家嘅本土啦或者港口啦先可以有權去申請嘅。另外一種咧，我哋就係叫所謂嘅外交庇護，即係講緊你可能去到嗰個國家嘅領事館啊，或者大使館啊，就可以申請嘅。咁其實你如果我哋用翻你頭先所講緊嘅美國咧，其實美國嘅官方政策嚟講咧，佢就只可以喺本土裏邊咧，或者本土或者美國嘅港口咧，先可以申請庇護嘅。咁所以其實最簡單嘅答案就係話，如果你行入去美國領事館入邊嘅話，去要求申請庇護嘅話咧，美國官方立場咧，其實就唔會批准呢樣嘢出現咯。 但是不是过往都见不到其他地方有些例子是做的，即是抽空不是香港，其他国家都不会当地接的，还是怎 样？其实这个呢就很视乎不同的国家对于外交庇护的立场是怎样的。例如在我们所谓的美洲国家组织呢，就是我们叫 OAS 啦，其实他们在1954年的时候呢就签订了一个所谓他们自己的国际公约，就是讲的其实在 OAS 的国家里面来讲呢，其实他们是会承认外交庇护权的。即譬如我们最简单去讲的时候，大家可能仲会记得在大约是几年前的时候，维基解密的创办人阿桑奇就在伦敦呢就去了厄瓜多尔的大使馆要求庇护，结果都住了 好一段嘅時間嘅。咁其實我哋會見到，其實係唔同嘅國家就住外交庇護本身，其實佢有自己嘅取態嘅。一般而言啦，我哋講緊拉丁美洲嘅國家，尤其是我哋講緊係 OAS 嘅國家嚟講咧，其實佢哋會有較大嘅傾向接受外交庇護咯。但係喺好傳統嘅國家嚟講，因為其實你可以想象到嘅，如果一個人行入去嗰個國家嘅領事館就可以申請到庇護嘅話咧，其實對於傳統外交上邊而言，究竟使館嘅作用係啲乜嘢，其實會有一個好大嘅挑戰。咁所以一般而言，一啲傳統嘅西方國家嚟講咧，佢哋對於外交庇護都會有相當大嘅敏感或者抗拒咯。咁所以其實一般而言，好多時都只會喺拉丁美洲嘅使館先會發生到呢啲咁嘅情況。 但係哪怕你譬如拉丁美洲有啲國家願意做呢樣嘢啦，咁但係入到去，譬如阿桑奇嘅例子，咁入到去其實都唯有留喺裏邊，即係睇下。一路等日子過咗，其實因為離開唔到噶嘛，好多時都 係噶，因為其實要視乎嗰個最尾嗰個國家，即係嗰個使館嘅駐地個國家願唔願意接受呢一個係外交庇護咯。咁所以其實到最後就係話，譬如我哋其實聽過好多唔同嘅案例，其實都似是而非啦。例如我哋講緊喺以前有方麗芝案例啦，有以前我哋講緊陳光誠嘅案例啦。其實到最後，其實佢哋要離開中國嘅領土，講緊嘅都唔係因為佢哋獲得庇護權或者獲得難民資格。譬如我哋講緊方麗芝本身係一個叫出外就醫嘅概念嚟嘅，而陳光誠其實係講緊係一個所謂學術或者一個訪問學人或者去讀書嘅概念嚟嘅，而中間亦都涉及到中國同埋美國之間嘅談判，外交談判都花咗好多嘅力氣同埋時間。咁所以本身其實外交庇護呢樣嘢，其實喺外交界上面本身就係一樣好敏感嘅議題，因為始終其實一個使館本身係代表住一個國家去住其他嘅地方啦。咁雖然我哋講緊使館嘅領土或者使館嘅地方係有一啲所謂嘅國際法嘅保障，咁係有一啲叫我哋類似於治外法權嘅概念啦。咁但係實際上嚟講，你始終都係人哋嘅地方，始終都係人哋地方。你只要一出領事館嘅話咧，其實嗰個地方就已經唔再係喺你喺國際法上面可以被保障嘅範圍咧。 但對當事人嚟講，會唔會一個賺時間嘅方法咧？即係可能當下有好迫切嘅一啲威脅啦，咁希望入咗去咧就賺時間，等你兩個國家慢慢傾咯。咁可能傾到個方案出嚟咧，譬如頭先你有舉啲例子，有可能有其他出路啊嘛，會唔會係咁咧？ 咁當然可以係一個賺時間嘅方法嚟嘅，但係實際上嚟講，由於個主動權或者係俾唔俾你入去，係由使館嘅職員或者係當使館嘅最高領導人，即係睇你係大使啦定係領事去決定嘅。咁所以個時間其實係咪你賺咧？咁其實一般以前我哋都只可以話唔係咯。 但一般嚟講又好簡單講，即係申請呢啲政治庇護有啲咩條件嘅咧？通常有冇即係人權有關定係點樣嗰啲嘅？通常有啲咩事？ 嗱，如果我哋睇翻1951年難民地位公約啦，咁其實所謂嘅難民身份其實有一啲好明確嘅規範嘅，例如我哋講緊嘅就係話一個人因為宗教啦、種族啦、或者係特定嘅社會群體啦，因為一啲所謂嘅社會意見或者係政治意見，唔能夠受到原住國嘅保護，或者係或者佢覺得佢喺原住國裏面受到生命或者一啲所謂嘅身體嘅一啲嚴重嘅威脅啦，咁嗰個本身都係構成佢嘅一個所謂難民身份資格嘅。咁但係實際上嚟講，咁究竟頭先呢堆嘢去點樣衡量咧？就好視乎接受申請嘅一方嘅國家點樣去評估或者點樣去平衡呢一個人所處於嗰、那個情況係咪一個有根據或者可預期嘅一啲所謂嘅危險，而去決定俾唔俾一個所謂嘅庇護權甚至係難民資格佢。 OK， 好咁，多謝曬陳偉信先好詳盡咁樣解釋咗啲基本嘅概念俾我哋聽眾知道啊。陳偉信咧就係中大全球研究課程嘅兼任講師啊。嗱，就呢件事咧，見有媒體都問翻美國駐港總領事館嘅，咁啊管方方面咧，尋日就繼續話咧都冇資料可以提供嘅。而睇明報咧就話佢就同呢個美國前駐港總領事啊包潤石有接觸啦，咁啊最包潤石嘅講法咧就係話美方係唔會咧喺外交機構之內提供庇護啊。不過佢又指出啦，美國咧有時咧會係向一啲面臨迫切政治威脅嘅人咧提供避難處，直至到佢感到安全嘅。不過佢都講啦，係唔會喺外交機構嗰度咧提供庇護嘅。咁大家可以繼續留意我哋千年代啦，我哋轉頭繼續傾。呢個時候你聽節一分鐘閱讀。

內地過去一日新增47宗新型肺炎確診個案，其中23宗屬於本土病例，全部來自新疆，其餘24宗是境外輸入，分別來自內蒙、上海、廣東、天津、江蘇、北京、福建和陝西，沒有新增死亡病例。另外新增16名無症狀感染者，全部都是境外輸入。內地累計85915宗確診，4634人死亡。美國總統大選下星期舉行，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拜登前往特拉華州提早投票，他承諾若果勝選，首要致力打擊新型冠狀病毒以及推出加強或補充奧巴馬醫保的法案，但他承認在面對疫情大流行之下，沒有魔法令病毒消失，需要根據科學方式作出決定。爭取連任的總統特朗普先後到內布拉斯加州、內華達州和亞利桑那州爭取支持，他批評拜登的封城做法反而造成更多人死亡，呼籲更多州份重開。特朗普又在社交網站表示，今次總統大選他所面對的對手不只是拜登，還有不斷攻擊他價值觀的左翼傳媒，批評傳媒和大型科技公司對拜登被指涉及貪污的指控視而不見。在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雨，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至东北风，初时离岸吹强风。展望听日短暂时间有阳光，周末同下星期初天晴干燥，早晚稍凉。强烈季候风信号生效，依家气温25度，相对湿度69%。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352点，跌356点，成交金额85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239点，跌29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266点，跌121点。跟着是部分港股造价，腾讯控股593元，跌8元。阿里巴巴299.8是跌7.6。黑布黑布12.62，跌1.12。美团是279.4，跌6毫。斯摩尔国际40.7，升5.5毫。中国平安80.1，跌0.9。友邦保险74.85，跌1.75。盈富基金25.12，跌3.4。比亚迪股份147元，跌2.1。长江基建集团36.1，跌5.5。汇市方面。美元對其他貨幣的匯價，港元7.751，日元104.4，瑞士法郎0.911，加元1.331，人民幣6.722，英鎊對美元1.299，歐元對美元1.175，澳元對美元0.706，新西蘭元對美元0.665。日經平均指數報23,233點，跌184點。港金現價報17,360元，跌230元。倫敦金每安士買入1,877.85美元。卖出1,878.3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较早前啦，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风力楼慢线嘅坏车咧就拖走咗，咁而家龙尾排到去天马苑呀。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风力楼慢线嘅坏车拖走咗啦，龙尾就喺天马苑。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西行就喺波斯富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马会大楼，香港仔隧道慢线落湾仔回复正常。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挤塞，龙尾就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车龙喺学园街。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就喺劳资审裁处对出。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游丽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都系挤塞，龙尾喺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学院。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观塘道去油塘方向近住裕民坊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德宝花园。在新界大埔公路出九龙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挤塞，龙尾就在骏景园。荃湾路出九龙近住骏星工厂大厦一段慢车。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咦，做紧咩啊？ 度紧我个退休理财规划啊！ 哦，想退休安心，可以买月月有粮出，保证成世有稳定收入嘅香港年金。 成功投保最快下个月就有粮出，而家投保仲有机会获得保费折扣添。即打25125000了解更多啦。推广期到2020年12月31号。 计划及保费折扣受有关条款及细则约束。 星期一至五黄昏五至八， 主持自由风，自由风的是欧嘉伦， 有陈燕平在这里， 有陆宇光为大家主持， 大家倾一啲咧系热门时事话题嘅。 香港电台第一台，自由风，自由风。 喂，自由风，自由风， 我哋嘅电话号码系1872311， 都打电话嚟一齐倾下。 电话机旁边咧接通咗位 主持陈燕平、 欧嘉伦、 陈景祥、 陆宇光， 香港电台第一台， 自由风，自由风。 2020年10月29号，新增两宗输入个案，连续三日无本地确诊。 新华旅游12月起推行员工停薪留职计划。 钟汉林被控分裂国家等多项控罪，今早提堂。 法国再度实施全国封锁，马克龙称政府需要保护经济。 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叶冠霖。 好啦，翻嚟千禧年代时间，头先就讲紧钟汉林咧，就系被控国安法啊、洗黑钱等罪，今日就会提堂嘅。咁另外啲报道之前就讲过话，钟汉林原本谂住咧就去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咧就寻求庇护嘅。咁不过啦，呢个都系报道啫，就未获得任何嘅所谓证实嘅。咁而美国驻港总领事馆嗰边咧就都系话冇资料可以提供嘅。咁啊，见到明报咧就接触到咧就美国前驻港总领事包润石啦。咁啊，包润石嘅讲法，佢明报讲啦，就话美方系唔会喺一啲外交机构里边提供庇护噶。不過佢就話咧，美方咧有時會向一啲面臨迫切政治威脅嘅人咧提供避難處，直至到佢感到安全為止。咁有啲咁嘅説法。嗱，先頭訪問咗一位學者啊，陳偉信啦。咁佢都講到就呢啲個案其實都少嘅，主要喺一啲外交嘅地方去到俾一啲庇護。咁電話旁邊又請嚟另一位嘉賓又傾下先，請嚟有全國港澳研究會副會長劉少佳一齊傾下噶。早晨，劉少佳。 早晨。 係啊，你又點睇咧？其實會唔會制嘅？即係譬如一個國家喺一啲嘅呢啲嘅駐港機構嗰度俾庇護，你點睇嘅機會？ 喂，其實喺一般嚟講咧，所有國家嘅大使館同埋領事館咧，都唔會將自己嘅地方咧作為呢個政治避難所，亦都唔會提供咩政治庇護嘅。 嗯， 因为咁嘅做法咧，会严重损害嗰个国家同另外一个国家嘅关系嘛，而引发成外交风波，甚至为自己嗰个领事馆或者大使馆带嚟好大麻烦。因为你可能要将一个人咧提供住宿，俾佢唔知点，要好长时间咧，你可能都走冇或者离开呢个大使馆或者领事馆。所以从一般角度嚟睇咧，除非非常特殊情况。即係甚至得到政府高層嘅容許咧，否則邊個大使館領事館咧就唔會提供政治庇護。後邊我講非常特殊情況，你可以睇佢自己做嘅。不過以前試過呢、這個美國駐華大使館，咁啊收容咗方麗芝，收容過呢個陳方明。 嗯。 啊，咁啊又譬如試過呢、這個歐安多爾大使館，即係喺倫敦嗰度咧。就收留咗呢、這個維基解密阿桑奇，已經好多年添嘅喎。咁又試過咧，大概1989年度咧，咁因為呢個匈牙利都開放邊境咧，就令到好多東德人就跑到去匈牙利咧，就尋求西德駐當地嘅大使館，就尋求政治庇護，搞到人頭湧湧。咁嗱，呢非常特殊情況，一定係嗰個大使館或者領事館所屬嗰個國家嘅高層咧，願意做先得。否則的話咧，一般大使館個領事館自己唔會咁做嘅，即係太麻煩。你即係政治上太麻煩，而且好容易咧引發出呢更多其他人咧走去佢度尋求政治庇護，佢根本應接不下噶嘛。 所以就先講啦，都關鍵就係究竟個國家高層願唔願意制啦。嗱，又講翻美國呢個例子，如果美國你覺得而家點稱呢啲值唔值得呢啲嘢咧？喺當前呢個緊張嘅氣氛之下。 嗱，根本事實上從美國角度睇咧，你我諗佢唔想因為呢個容許美國駐港嘅領事館嚟到給予呢個 即係啲香港人政治庇護，而令到佢同中國關係更加緊張，而且更加容易被中國咧認定美國係香港過去一年幾嚟嘅暴亂嘅幕後黑手，而亦都會為美國嗰個領事館帶嚟好多麻煩。嗱，譬如除咗話好，以為佢好多人會走去佢度尋求政治庇護之外咧，仲會引發好多人咧走去佢度領事館門口示威，同埋將佢領事館作為一個攻擊嘅對象咁啊。咁變咗再更加嚴重一點就話咧。因為呢個美國駐中領事館咧，喺美國嗰個外交嗰個戰略裏邊扮演相當重要角色噶嘛，喺到亞太地區咧係一個相當重要嘅領事館，而且咧係一個作為一個呢度去收集同中國有關嘅情報嘅重要基地嚟嘛，所以佢嘅規模相當之大。咁如果你真係呢個美國總領事館咧，成為一個被中方認為係窝藏呢个暴乱分子的地方咧，咁啊，佢到你自己本身咧，都要面对一个会唔会被中方勒令翻废到风险咧咁啫。嗱，就算唔系做到呢个地步咧，会到外交人员会唔会受到行动，会唔会受到限制咧？又或者佢到你自己嘅规模会唔会被削减咧？嗱，呢啲咁嘅情况咧，我唔觉得美国政府咧会想因为收容一啲香港。一啲香港人而願意承擔到一啲對國家利益有重大損害嘅風險喎。 嗯嗯，會即係可能性去到勒令關閉一個領事館。如果佢發生呢一幕又會點樣啊？咁裏邊個人咁又要交翻出嚟定點啊？ 嗱，呢個咧都係前史無前例，所以我而家唔敢斷言。咁但係問題，如果你領事館都關閉嘅時候咧，咁佢收留咗個人點樣處理咧？嗱，呢個咧可能要涉及到外交談判嘅問題啦。嗱，呢個咧就咁，但係問題呢啲外交談判。或者外交風波係咪美國想見到呢？所以其實一般嚟講咧，如果你想尋求政治庇護，你要去到要離開香港，去到第二個國家，證明自己喺香港受過政治迫害，或者如果佢翻返嚟香港的話咧，佢會受到政治迫害。但係問題，如果即使係咁咧，呢啲例子都唔容易去發生嘅。譬如你舉例咁講，德國收容咗三個人啦，加拿大收容咗一個人啦。美國又收容咗兩個人咧，咁但係問題係咁，到目前啲例子好少嘅喎，因為你因為所有呢啲事例咧，尤其是如果你涉及到重要人物咧，一定引起外交風波嘅嘛，會唔會引起呢、這個中方嘅報復咧？嗱，呢啲情況佢所有呢啲咁嘅，特別而家即中方已經就住呢啲咁嘅情況，已經向呢啲不同嘅國家已經發出呢、這個。提出抗議啊嘛，咁啊，如果你乜你真係大規模咁，咁佢啲嘢提供政治庇護咧，佢自己啲國家都要諗下，要會唔會要承擔起啲外交或者其他方面嘅代價噶嘛？ 嗯，頭先你都舉咗啲例子啦，其實就聽到有啲西方國家都願意俾一啲譬如政治難民嘅身份。即係聽到見到啲報道都咁樣講啦，咁佢哋都同樣都會驚即係中方報復啊等等嗰啲嘅，係咪關鍵就係唔會喺領事館嗰度俾，但係你如果抵旅啦，去到嗰度申請就會易啲嘅咧？ 嗱，就算到去申請都唔咁容易嘅喎。 嗯， 你提供足夠證據證明到你真係受過政治迫害喎。嗱，當然如果你係一個重要嘅知名嘅政治人物咧，你會得到收容嘅機會比較大啲。 嗯， 嗱，而家普通人嚟講咧，根本你收咗你唔收你出邊都冇人知嘅時候咧。咁事實上嚟講，都啲國家會採取一個比較謹慎態度。咁但係問題而家就情況比以前易咗少少喎。點解咧？因為呢個西方國家咧，即係一路都支持緊香港嗰、那個動亂噶嘛，同埋啲將啲抗爭分子視為呢個人權民主鬥士啊嘛。咁亦都紛紛對中國或者對香港作出制裁，或者通過啲法律咧，話明要呢、這個為呢啲參與呢個暴亂或者抗爭。人士提供某種保護嘛，所以而家嚟講咧，先有出現咧所謂香港人話自己受到政治迫害，要入其他地方尋求政治庇護而得到收留。 嗯， 呢種情況以前史無前例嘅噃，即係從來以前啲西方國家都唔會認為香港有出現呢政治迫害嘅問題嘛。 嗯， 咁而家佢認定香港有呢個情況，又話國安法會導致呢個人權自由受到威脅。又話中國政府要加強對香港控制，諸如此類咁樣，大家加埋佢認同呢個過去嗰個一年幾嘅暴亂所提出嚟嘅一啲政治主張同埋政治訴求，所以而家先至近年來先出現有啲所謂呢個 西方國家願意收容香港政治難民呢回事啫嘛。咁但即使係咁咧，我覺得呢個情況都唔會話發展得好好嚴重。始終嚟講咧，真係能夠證明到自己係受到政治迫害，而唔係只係犯咗刑事罪行，因此而被要面臨刑責問題嗰人咧，其實唔係太多嘅。加埋事實上的確都仲係有呢、這個。外交上的顧慮嘅嘛，唔想因為呢啲事態咧過度刺激中國政府同埋損害兩國之間嘅關係嘅嘛。 OK， 好咁多謝曬阿劉少佳分析先同你傾到，多謝曬你啊，劉少佳咧就是、全國港澳研究會嘅副會長。 Halloween， 萬聖節去到深夜嘅時分，如果你撞到嘅話，一定係扮嘅。如果你驚嘅話，今個星期。深夜12点至1点，香港电台第一台。那些年，张伟基，我就会每一晚都会陪住你一起进入 Halloween。点解撞正鬼？ 皆因我讲多错多。Hello， Edwin， 我哋一起出去。 香港电台第一台《非常人物生活杂志》， 听障嘅妹妹自杀身亡。促使李黎创办聋耳，促进聋健共融。 在聋耳发展成一个重要听障人士组织之后，他忽然跳槽成为路向四肢伤残人士协会的总干事。 到底有什么内情呢？等李黎亲自剖析一下啦。 逢星期日晏昼一点，《非常人物生活杂志》。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一八七二三一一， 千禧年代主持叶冠霖。 讲下民生啲嘅议题先，咁之前咧都好多人关注紧咧，香港系咪即系要做租务管制咧？有啲民间嘅声音都提紧啊，因为啲基层家庭好惨啊，成日俾业主加租。咁政府咧，其实喺今年嘅四月咧就委任咗一个咧叫做㓥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嘅，咁一路跟进紧一啲研究嘅工作嘅，咁亦都见到有做啲咨询等等嘅。咁具体个进展系点咧？请翻咧㓥房租务管制研究工作小组主席梁永祥同我哋一齐倾下噶。早晨，梁永祥。 早晨，梁先生，你好。 你好，你好。嗱，四月份开始做嘢啦，暂时做成点啊？而家进度点啊？ 暂时工嘅进展良好嘅，我哋咧苏花已经系举行咗四次工作小组会议噶啦。咁啊，设立咗三个专题小组嘅委员会，一共咧就开咗六次嘅专题会议，亦都喺多个区域咧进行咗实地嘅探访。了解不同類型的劏房，我們都探過啲天台屋啊、地鋪啊、寮屋啊，乜都有啦。同37个關注劏房的團體咧，都舉行了網上的會議，收到很多料。這個月咧，3号咧，我哋都會舉行一個網上的公眾論壇。咁啊，星期日咧，嗰日嗰個咧仲係實體嘅公眾論壇，即係話參加嘅人士咧可以咧係親自嚟發表佢對劏房嘅意見嘅。咁啊，另外咧，我哋又委聘咗咧3个機構咧，係代表我哋咧去做3个專題嘅研究。咁呢3个專題咧，分別就係事實情況同埋社會方面啦、經濟方面啦，同埋法律方面。咁而家係我哋喺度咧就監督緊佢哋嘅工作。 見你有開好多次會，有做過啲論壇聽意見，有實地去睇過。咁但係暫時做落咧，有冇話邊啲位係最棘住啊？最需要處理咗先嘅咧？暫時睇咯。 而家嚟講，我哋對呢個劏房喺香港嘅問題咧，都有一個掌握嘅啦。而家但係我哋就唔可以淨係憑印象去做嘢㗎，我哋一定要基於事實嘅。咁所以咧，我哋係聘任咗一個研究機構叫做政策21，咁佢哋咧就幫我哋咧係去喺我哋嗰、那個指示之下咧，佢要喺香港選擇2000栋大廈去探訪5000个劏房户，攞啲實際嘅資料嚟加強我哋交俾政府嗰個報告嘅廣度同埋深度嘅。咁佢哋而家咧，可能因為疫情嘅問題啦，或者係或者係劏房户對呢、這個即係唔知道我哋咁嘅研究工作咧，佢哋而家吃閉門羹嘅機率咧，就一半一半咁多。所以呢方面咧就比較進度比較緩慢。咁啊喺呢度咧都借你個節目咧，係向市民咧係呼 呼籲一下。 嗯。 如果係你係呢個業主立案法團啊，或者係管理員啊，甚至係劏房户，當你預見到政策廿一嘅同事佢揀到你棟大廈或者你個單位嚟做調查嘅話咧，請你哋給予佢哋最大嘅方便。 Okay. 因為咧呢一個咧，我哋係要佢哋咧出年第一季咧就要交報告噶啦。咁而家嘅進度咧，我哋有少擔心。 嗯。 暫時咧都未去到一個位話，我哋要延長嗰、那個交報告嘅時間。我哋希望唔使啦。 O、okay, K， 但你哋期望嗰啲住户幫啲咩手噶？即係肯同佢傾就得噶啦嘛。 肯同佢傾得噶啦，佢答佢嘅問題，盡量答。 嗯。 咁啊得噶啦。 使唔使入屋嗰啲噶？ 要入屋噶，要入屋噶。 即係入屋會睇嘅啫，咪影唔影相啊咁嗰啲啊？ 應該唔影相嘅，但係嗰啲防疫措施我哋會做曬嘅。 嗯。 連劏房户嘅口罩我哋都準備埋噶啦，佢哋。 嗯，即係最主要就希望啲户主合作開門俾佢哋入嚟。 冇錯。 答問卷嘅啫，傾幾耐到啊？咁要？ 15至25分鐘啦。 OK 好，咁所以大家見到頭先你話係你委託咗政策廿一嘅，咁大家 冇錯， 好留意翻啦。嗱，另一個關注就係究竟劏房咧呢樣嘢成日講啦，但係成日話好難定義嘅，咁呢度點搞啊？你哋都要落個定義喎，使唔使啊？ 定義一定要有嘅，定義一定要有嘅。正如你正話所講啦，我哋而家係研究劏房嘅租務管制，就唔係研究全香港嘅租務管制，所以大家。即係唔好誤會，我哋唔係向全香港係係諗住推行呢個租務管制，唔係只係劏房。咁何謂劏房咧？呢、這個就係徵結問題徵結嘅所在啦。 嗯。 咁呢個咧，我哋都係交俾咗我哋嘅法律小組嗰啲專家咧，係幫我哋去研究。咁我哋當然有我哋嘅意見啦。咁暫時嚟講，我哋聽到關注組織嘅意見咧，就係話。劏房的定義是宜鬆不宜緊、因為他們很怕呢、就是、我們定得那個定義很緊的時候呢那個業主為了避免被管呢側一側身就避了那就變了我們那個、管制呢就沒什麼效力了那這個我們是聽到的也都覺得很有道理的所以我們一定會是小心地去定義這個劏房這個問題 即係點都會交個定義出嚟嘅啦，之後 一定會嘅。如果唔係嘅話，大家都唔知邊個被管緊，邊個唔係被管緊。 係。嗱，另外咧就見到你哋都話有做一啲諮詢會啊等等嗰啲啦。我覺得之前我哋青年代都訪問過啲關注團體啊，佢就話：哇，你哋搞啲諮詢會咧係網上做嘅啫，咁就兼顧唔到啲基層家庭啊，佢哋連上網都比較困難啊。咁有啲就可能連上網啲器材都冇，咁反映唔到意見喎佢哋。 其實咧就有啲相確嘅地方嘅。咁因為嗰個咧，我哋係用咗運房局嘅點線面呢個界面幫我哋做呢、這個公眾論壇。咁呢個點線面其實咧就只係打個電話入嚟都可以嘅，呢、個唔係上網，用電話播音一樣做到嘅。所以嗰個門檻係相當之低嘅。不過唔緊要，我哋收到大家嘅聲音，所以喺呢個月嘅1號咧，我哋咧。下個月一號，11月1日咧，我哋係做一個實體嘅公眾論壇，係會係呢日係星期日嚟嘅，下午1至4點咧，喺旺角社區會堂舉行實體嘅公眾論壇。到時咧，就任何出席嘅人士咧都可以咧係親身嚟到我哋嘅會堂。不過呢、這個出席呢個公眾論壇咧，實體嘅論壇咧。是需要報名的，而且只是那些得到確認的人士才會是被准許進入，因為你知道這個限聚令的問題，我們要嚴格控制人數嘛。 嗯，那怎樣報名啊？有興趣的？ 他們可以上去這個我們有個網站的。你等一下先，有熱線有網站。資料先。不如 轉頭， 我哋揾呢個運房局點線面呢一個。 因為咧就運房局有一個 Facebook 專業嘅，就叫做運房點線面。咁以往咧見你啲工作論壇，即係網上嗰啲咧，都會喺嗰度做噶嘛，係咪啊？咁所以今次係咪應該啲相關資料都會喺翻嗰個 Facebook 專業度 喺度？喺嗰度報名，但係咧就要親自嚟旺角。 喺、Facebook 度留言就可以報埋名咁噶啦，即係 喺呢度係報名。喺佢線報名，咁就到旺角社區會堂嚟親自出席呢個論壇。 不過你話報完名都要等回覆翻先係咪啊？等佢確認翻。 係啊。 係啊。 嗯，咁頭先你講有冇人數限制㗎？呢個咁始終喺限聚令之下，會唔會 有㗎？ 報咗名都嚟唔到啊！即係 有㗎。我哋因為我哋用呢、這個旺角社區會堂呢一個設施咧，係呢個香港政府嘅民政事務處嘅一個地方嚟㗎，所以我哋嚴格限制呢個人數，根據政府嘅嗰個標準啊，揾到啦！如果是大家報名的話可以打69752040，69752040這個電話就可以了。如果是上網呢，就打 public forum registration at aworld.com.hong.kong。 OK， 咁大家注意翻啦，或者留意熱線啦。頭先你講69752040嘅，咁 呢個好啲，係啦，方便啲。 咁大家就可以去到登記參加呢一個嘅論壇啦。咁但係呢個論壇做幾多次啊？今次咪第一次實體啊？因為疫症之下咁耐以嚟都係網上。 第一次實體，因為我哋喺十月頭做嗰個咧，喺嗰個時候咧，疫情都仲係嚴峻啦，所以但係我哋又唔想阻礙個工作，咁就覺得呢個網上點線面嘅呢個方法咧。都可以接受的應該咁，咁但係收到關注團體嘅意見咧，好希望你做個實體嘅，所以我哋今次咧係特登將呢一個公眾論壇嘅形式咧轉做實體。 實體做幾多次啊？諗住？ 暫時只係計劃呢一次嘅啫。 OK， 好啦，咁啊幾時交報告啊？你哋都四月開工，頭先都做咗咁多嘢，都要撰寫報告喎。政府預你就應該係。出年年第一季是不是之前預你？ 不是，政府給我們的委任就是18個月的。 Okay， 但是我們呢就想著超額完成呢，就希望在出年的上半年呢就應該交到報告的了。 這個會是是不是只是探討租管的部分的？因為如果講到劏房呢，之前有些劏房戶仲提到那些電表又唔分啊，咁我諗你而家做好多實地調查，咁都見到佢哋啲電費貴、水費貴咁嗰啲，嗰啲唔係你嘅範疇，唔觸及啦。 你呢個問題非常之好嗱，我哋個工作小組嘅名稱叫租務管制研究嘛。咁租務管制就唔係租金管制啊，所以租務咧係包括好多嘢嘅。譬如話嗰個合約啊，加租嘅情況啊，收費啊，按金啊，呢、這個保養維修啊，呢啲冚唪唥都係可能係租。可能是租務的其中一個部分，所以我們呢就不是說、哎、我們管或者不管那一句就算數走出去、不是的，我們要做埋跟後及後的工作， 比 如說你管怎樣管、有什麼方法怎樣執行，或者你說不管那個妥協的方法又如何，我們都要給這些意見的，所以呢、 okay. 所以是需要一些時間，就這樣 是大工程、啊、這個都期待你們的報告，看看會不會為香港這個老問題帶出一個出路給大家了。多謝你先，梁永祥，談到先，多謝你， 多謝， 拜拜。梁永祥就是劏房租務管制研究工作小組的主席，講到接下來10月1日有個論壇的報名的話69752040，大家有興趣的話可以打去熱線登記注意。今天談到這裡先，明天再談。